大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计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所谓黄蓝是政见，黑白就是良知，不过你的良知就同我的良知又未必一样嘅。有时你睇到嘅黑呢同我睇到嘅黑又唔同㗎喎。黑同白到底点样分呢？点解同一件事大家嘅认知可以咁唔同呢？今日呢集快思慢想呢，我哋就同大家讲下大家嘅认知机制。到底我哋点样认知啲嘢，又会点解有一啲误差呢？咁样。咁首先就介绍下我哋今日嘅人脚啦。咁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就係、是、黄以德。係啊，咁係嚴肅啊！ 今日佢話似個以前啲女星啊，個叫花拉嘅喎，話、哦、神探俏嬌啊，第一代你嬌話、哦、叫我有 set 呢個頭， 你都幾嬌嘅， 係啊，蛙嗰邊爭啲咯， 係啦，嗰邊即係爭好多啊，係啦，咁啊到呢一邊嘅，首先就介紹我哋嘅主持拍檔啦，咁就係亦都大家常見嘅 Alex， 咁最尾咧就壓軸介紹就係阿 Low。咁啊，羅安婷，咁咧其實就係香港大學嘅心理學哲學博士啦。咁啊，主要即係我哋見到我哋今集講認知機制，似乎同心理學有啲關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請咗一位專家上嚟，同我哋分享下，分享下， 大家一齊分享下啫。Okay, 我都唔係專家，咁咪係 好謙虛啊，老 搞到唔似你啊，話自己嬌蛙咁。 唔係因為真係唔係先至話係噶嘛，係嗰啲話自己唔係噶嘛。 係啦，咁我諗我哋一開始可以講下啦，因為我哋呢個始終都叫做哲學有計傾哲學節目啦。點解無啦啦會講心理學咁奇怪嘅？即好似兩個科目有啲分開噶嘛，即分別噶嘛，我哋點解無啦啦一齊講嘅咧？ 我諗其中應該你會再講多啲啦，有時 Alex 都會帶出一啲新嘅 point 最後。但我估喺開頭一集節目一開始嘅時候，我先講一講咧，就係、是、喂我哋哲學思考咧。係最重要做啲咩啊？就希望揾一啲合理嘅證據，睇下啲喂依啲證據可以抓到啲咩，抓到啲咩理性嘅結論出嚟啊嘛。依個我哋哲學成日討論嘅問題嚟嘅，就有冇足夠強嘅證據得出我啲結論。咁但係我哋成日要諗我邊啲證據夠強，邊啲證據唔夠強，邊個係一個好嘅論證，邊個唔係一個好嘅論證嘅時候咧，我哋不得不已咧，迫不得已啊，係要用到我哋大腦嘅思考啊。我哋認知系統係幫我哋評價啲有冇足夠證據咧嘅嗰個工具嚟嘅。有問題就係咧，一用到大腦咧，就同心理學好相關。就我哋後屘今集會講嘅就係、是，喂，如果我哋大腦個認知系統本身就有某啲特點嘅時候，譬如可能啊，佢系統地會有某啲偏誤啊，或者某一啲我哋處理資訊嘅方式啊，咁嘅話咧，有機會嗰個大腦嘅認知系統嘅某啲呢啲咁嘅特性咧，有機會令到我哋評價邊啲先係合理嘅資訊啊，我哋點樣處理資訊嘅時候咧，會引致我哋有一啲特點，有啲某啲可能偏誤又好，或者某一啲偏向又好，咁呢個咧對於我哋喺哲學裏面好重要。我哋要認識自己一個工具咯，可以話係，先至知道我哋係咪可以幫到手咧，揾到一個即係判斷到咩位置強嘅證據，做個強嘅論證。喺個角度嚟講，就所以心理學係好重要，因為你認識自己副架撐，你可以話係。 同埋你可以咁諗啦 ，psychology 同 philosophy 本來源自一家嘅，咁、yeah. 百幾年前就分開，咁心理學慢慢變成一個好重視 statistics 嘅科學啦。我哋話佢，咁 philosophy 仍然仲係好 conceptual 啊咁樣，所以。其實佢係一樣嘅嘢，佢哋面對嘅問題其實都係好似嘅，即係你哋有 philosopher 有興趣嘅問題咧，咁心理學嘅人都會有興趣嘅，其實不過唔同嘅諗法啦。 好感動，通常都係人哋唔認我哋噶嘛，即係第一次肯認翻我哋話，我哋心理學其實同哲學都近嘅， 咁咪近啊，一樣嘅， 其實不過同源咯、啊， 同源啦。嗱，而家嗰個諗法會有啲唔一樣啊、 方法係 啊，方法有啲唔同、 甚至我諗其實有時話我哋好 conceptual， 但其實有時都會用咗啲科學嘅成果，或者特別係心理學嘅成果嚟幫我哋研究一啲哲學嘅問題啊。咁、所以可能都未必係純粹純然概念上做一啲哲學問題啊。 尤其是我補多句就係我哋一集除咗頭一半會講認知偏誤之外咧，我哋之後仲會講多少少咧，就係關於可能某一啲惡嘅問題，即係我哋哲學成日都討論嘅某一啲 evil 點樣發生咁啦，或者點樣人會做某啲錯事，惡嘅起源。咁呢個係哲學嘅道德哲學裏邊一個重要嘅討論嚟嘅。咁如果我哋又發現咧，我頭先討論個認知系統啊，人個心理結構問題嘅時候咧，又心理學俾咗好多啟示我哋，就係、是、人原來好多時候會做某啲行為咧，唔完全係可能自己個人決定。可能舉個例啊，個系統啊。喺某啲環境下面啊、人就比較傾向嘅某啲行為模式 接收嘅資訊啊， 係啦，等等呢啲都全部係同我哋譬如探討咧，即係道德方面嘅就問題有關係，就係、是、究竟如果人會做某啲行為嘅時候，啲行為嘅來源喺邊度咧？咁、我哋第一集嘅後半節咧，都會討論呢個問題，就係點解人會唔會有啲環境因素有冇啲制度因素，所以我哋會有某啲嘅行為模式咧？咁亦都係對我哋理解人。同埋你解惡呢個問題咧，係好有幫助，咁就等到我哋下半節嘅時候再討論。 即所以呢啲位置就比較同哲學有關啦，我哋睇到咁樣，會唔會 Alex 都有啲咩補充咧？即係哲學同埋心理學個關係上面。 或者我講一講啦，就係喺不如就從教學上邊去講一講啦。因為其實 我本身都唔知嘅，嚴肅鬧得我啱嘅，因為我已經脱曬節，即係喺哲學上面有啲學科或者一啲通識上面喺大專嗰邊啲學科係教你一啲理性思考嘅，即係譬如話批判思考啦，或者邏輯啦，初階嘅邏輯啦，咁喺我嗰個年代咧，就純粹會教一啲邏輯上面嘅謬誤嘅 ，OK？ 咁但係原來我啱啱先發現咧，已經進步咗好多啦，就係會有一啲心理學上面嘅偏誤嘅，即係cognitive bias 認知嘅偏誤嘅。咁呢個其實諗翻好重要嘅，因為頭先正如嚴肅所講啦，就係我哋去理解一啲事物嘅時候，我哋其實無可避免要用自己有嘅工具啦，就係大腦啦。咁但係我哋嘅大腦咧係好容易，或者喺好多時候啦，都會受到一啲因素去影響，令到我哋唔能夠良好地運作。咁如果係我哋要知道點樣先係理性思考或者批判思考嘅時候，我哋就要知道我哋嗰個工具係可以點樣可以運用得好，或者唔好受住一啲外在客觀因素去令到我哋揸個工具揸，譬如話我哋當係一個螺絲批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運用得好啲，唔好扭錯咗佢咁樣咯。 所以而家其實教學上咧，多咗好多老師係會將cognitive bias 咧，呢啲其實原本係源自心理學研究嘅啲學問咧，係擺落去教呢個批判思考啊、邏輯嘅課程，係幫啲學生手咧都係知道其實可能會有啲其他因素影響到我哋作理性判斷嘅。 同埋大家有個我覺得有個 misconception 就係認為大腦係萬能嘅，但其實佢唔知道我哋人類嘅所有系統都係 limitation 嘅，有即大家有佢嘅限制，所以其實我哋睇呢個世界其實係來自於我哋嘅大腦，而我哋嘅大腦有限制，我哋睇呢個世界其實全部有缺陷，即呢個好 philosophical 係， 其實係好係好多缺陷嘅，而我哋人係唔係好清楚，咁當你知道咩叫 cognitive bias 嘅時候，咁我覺得大家會認到自己有弱點，咁你就要用多啲力量去諗多啲嘢，而呢個係唔係好 natural 嘅事，因為大腦係唔中意用能量，大家都懶啊嘛。 所以打邊爐最緊要係個煲啊，睇下我哋嘅工具先， 即 係如果 唔係啲肥油啊嘛， 係啊，唔係啲嘢食係個煲，你工具唔得咁點掂啊？ 壓唔到你食素啊嘛，諗住貪咪你話啲肥油都重要，好彩你 係啊。咁我諗我哋就可以講下即係嗰個認知機制，其實點樣令到我哋有時會有一啲所謂嘅偏誤出現咗。 尤其是我想講呢一集我哋個名叫快思慢想咧，都可以解兩句就係、其實係一本好出名嘅書啊，Thinking Fast and Slow 嘅一個中文翻譯嘅譯名，咁裏面講到，譬如有時好出名講到 System One、System Two 啲概念咧，係幫助我哋理解我哋個認知系統，或者可能要阿 Low 幫手介紹下其實咩嚟嘅呢啲。 交俾你啦。 本 Thinking Fast and Slow 係應該係2011年出版嘅，咁係嚟自一個好出名嘅學者叫做 Daniel Kahneman， 咁佢基本上係心理學，佢係行為經濟學家。basically 即係 psychologist 啦，咁佢係攞到諾貝爾獎嘅，係喺經濟學嘅諾貝爾獎得獎者嚟嘅，所以佢喺學界係極度之有份量嘅。佢講一句説話咧，冚唪唥都要跟佢講嘅。如果有時間，我可以分享一個大約八年前佢出過一封 public email 俾所有 psychologist， 嚇到我哋咧。 咩？可唔可以講下你而家都講到？ 就分享下啦。 就分享下喂。咁心理學近呢十年咧，其實轉變咗好多嘅。practice 上面嘅一啲方法嘅，咁一直以嚟咧，我哋俾人嘅舊病就係我哋基本上係重製唔到嘅，啲 study replication 唔到，即係譬如話一個實驗講咗呢樣嘢，我過咗幾年之後再重複做一次，係做唔到佢想做嘅嘢嘅。咁所以有好多嗰、個學界入面嗰啲黑暗面咧，就令到我哋出現咗好多可能有啲所謂嘅 p-hacking 即係特登搞到啲數據令到佢 significant 啊咁樣。咁喺八年前左右咧 ，Daniel Kahneman 就有一個好粗字、很強硬嘅類似一個公開信咁樣，喺 Nature 度俾人 publish 咯。後屘而家揾唔到啦。咁就話如果你哋再係咁落去嘅話咧，唔好好咁樣做科學嘅話咧，咁唔會再有人信咩叫 psychology。咁近呢八年咧，我哋就新好多新嘅 practice 研究上面嚟講就我諗爛咗，但係可信性高咗好多。所以等陣間可能同大家分享過啲好古典嗰啲嘢咧，都會有所謂嘅呢啲咁樣嘅效果喺度。 咁咁勁嘅 Kahneman 佢講系統一系統二呢個概念又可以幫你理解啲咩其實咩嚟嘅咧 ？System One 就是一種好快嘅 mental shortcut 直覺思考。我覺得你係衰人，你就係衰人。你係唔知邊個國家嘅人，咁你肯定係污糟邋遢啦，你肯定係整容啦。呢啲就係 System One 嘅快 powerful。 高速，但係好多錯誤嘅。咁 System 2就係一個好 logical 嘅慢嘅損耗能量嘅系統，但係你會比較容易攞到一個準確啲嘅後果結果出嚟嘅。 嗯， 咁就係呢個啦 ，System 1 and 2。 因為以我所知就係 System 1其實係人類喺演化過程中咧。即係我哋演化過程中係有用啦、嗯。我成日都話你森林度幾多隻老虎咧？ 冇錯， 你再用 System 2去推理，哦，依只係咩嚟嘅咧？點樣做最好咧？佢會點做咧？你已經冇咗命嘅。所以人類演化系統嘅過程中咧，有 System 1咧幫你做得好快同埋大致上啱嘅決定咧，係好好嘅。但去到現代社會咧，我哋再唔係成日面對老虎獅子啦嘛。我哋好時要做一啲精確決定，譬如你要計數計啱條數啦，係咪考試全部都要做啱條數啦？咁舉個例，呢啲認真嘅邏輯思考咧，就係 System 1好弱嘅，成日都會做一啲錯嘅決定。咁呢？但係人類因為 system 1有個好處就係佢係 effortless 嘅，就舒適，唔係好用能量嘅，好舒服嘅，所以自然而然就會用 system 1去諗嘢。但係咁咧就即係錯誤百出，即係習慣唔需要用腦簡單嘅思考咧，就係好舒服，但係你會錯。而我哋點樣可以用啲 system 2咧？這個就係即係其中一個要思考嘅課題。 我想問一問啊，路呢個 system 1同 system 2 係一個實驗嘅結果嚟㗎嘛？ 佢其實係一個 hypothetical 嘅 theory 嚟嘅。 OK， 佢叫做 dual processing theory。咁其實好多種唔同嘅名，唔一定要 system 1 and 2，不過佢係最出名，因為佢嚟住嗰本書。但其實你睇 literature 有好多種唔同嘅形容嘅，都係講緊有兩個系統，一個快但係冇咁準確，一個慢但係好準比較準確嘅。咁佢係一個 hypothetical 嘅 theory。 OK， 咁但係咪會都有相當嘅實驗文證去證實呢一樣嘢嘅？ 有嘅 ，Daniel Kahneman 會做過好多呢類型嘅， 明白。因為點解我問呢個問題咧？呢、這個其實好透顯到就係哲學同心理學睇我哋大腦嘅一個分別，就係、是、其實心理學佢會好依靠一啲實證嘅一啲結果，譬如話你唔可以純粹從分析就分析到 System 1、System 2出嚟嘅、當然都有分析嘅部分，但係你都係最後尾，如果你同事實不符嘅話咧，就要摒棄佢噶啦， 修正理論或者 係啦。咁、但係哲學上邊其實當然你要修正啦，但係嗰個修正嘅來源就唔係。實驗，譬如話我思過在咁，我係啲咩嚟？你唔會，我問下喂，你係啲咩嚟？即係我哋唔會做啲咁樣嘅嘢嘅。 嗯嗯。 咁我諗我哋今節就交代咗 System 1、System 2一兩種我哋認知嘅機制。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同大家講下到底呢兩種認知機制點樣幫我哋認識事物，又會點樣帶嚟一啲偏差。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啱我哋就講到咧哲學同埋心理學有一啲分別啦。咁我諗袁叔應該有少少補充啊。 我諗頭先 Alex 嘅 point 就係在於咧，好多時候即係心理學作為一個實證嘅學科啦，去到最後就係、是、最終一定係透過譬如實驗啊，好多好 empirical 嘅方法咧，去肯定個點樣理論係啱嘅。係啦，但係哲學點解會仲係哲學咧？就聽到因為好多問題唔完全能夠用實證方法去做，咁所以仲會係哲學。咁當然咧，而家越嚟越多嘅哲學研究咧。其實建基於某一啲嘅實證研究都有，咁呢、個關係越嚟越密切，個界線都越嚟越模糊嘅。譬如我自己做啲心靈哲學研究咧，都好多哲學家係會用好多實證嘅數據，但始終最後都係比較 conceptual 多少少，而實證心理學咧就真係仲係實證多好多。咁呢個個分別，所以有個學科上嘅區分。 但係有睇啲文，睇啲文就知㗎啦。Psychology 啲文係好平鋪直敍 ，systematic 嘅，好 precise。但係你可能 sociology 啊，或者係 philosophy 就。比較似一篇文，靚雕琢得靚， 係啊，亦都少好多數據啦， 係啦， 因為就會係嗰個其中啲分別啦。 嗯， 不過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有 system 同 system two 啦，有兩個人類思考嘅系統，所以我哋叫快思同慢想啦，本書叫有兩個思考嘅系統。咁我都或者可能幫你介紹一下點解依兩個系統嘅區分會引致我哋有一啲所謂 cognitive bias 咧？ 認知偏誤。 重點就係一個係 effortless 嘅，一個係 effortful， 即係 system one 係 effortless 咧，即係話你唔需要用。太多大腦嘅能量，咁呢個人就中意嘅。對於嗰、那個演化上面好重要，因為你唔使用咁多能量。你諗下就係而家點解會出現啲咁多 cognitive bias 咧？就係、是、因為我哋生物上面嘅進化追唔到時代嘅進化。 嗯， 即係你知生物嘅演化需要好多代噶嘛，但係我哋人類嘅 civilization 講緊係一萬年左右啫。一萬年前嘅農業革命一萬年，但係我哋生理上面係跟唔切。咁一個。是不用能量，一個要能量。那人是怎樣呢？人當然不喜歡用能量，因為這個對於 survival 很重要，以前不夠食啦，是不是？不夠食，找資料不得硬這樣的嘛，所以他的大腦進化出一種 tendency 是，啊，有什麼的話我就要保留一些能量。所以我們是不喜歡用腦的，自然來說，不喜歡用腦，見到什麼 emotional 啲或者係juicy 啲嘅，我哋就會信㗎啦 ，trigger 到 emotion 就會信啦，或者佢 fit 到你自己嘅 idea 嗰啲就又會信啦。但我哋就唔會去揾證據，自然嚟講。 我睇過，sorry 打斷你。我睇過啲文章，其實可以係都係應該係類似咁嘅情況，就係點解我哋去到而家現代人都係咁鍾意追求一啲甜啊、油嘅食物，其實都係一啲演化心理學上面會講嘅，就係、是、因為我哋人類去到而家嘅文明社會啦，所謂其實亦都擺脱唔到演化或者係我哋喺古代譬如原始森林嗰陣時嘅一啲生活習慣，喺嗰個演化優勢之下，如果我哋唔係追求食一啲甜、好高能量啦、高脂肪嘅食物嘅話，其實我哋係難啲生存嘅。 係啦，所以我哋大家成日飲珍珠奶茶啦，有冇飲？ 阿心飲完唔使講， 大家都中意甜，中意能量。咁但係就係因為生物上面嘅演化追唔到嗰個 civilization。 即係因為我諗依家我哋已經唔缺乏呢啲嘢啦，隨手可得啦。但以往就好難得到呢啲咁樣嘅食物啦，好珍貴啦。但係我哋嗰陣時就因為好珍貴，所以就成日好想擁有。但係依家到隨手可得，我哋依然都保留咗呢一種傾向。 係啊，但係機會係唔好嘅咯。 係啦， 但係而家嚟講就變咗唔好啦嘛。 係啊。就正如阿 Lo 講嗰啲係，即係你咁講就係嗰 juicy 嘢咧，其實思想上嘅糖分咯。 係啊， 就係咧見到啲 trigger 到 emotion 啊，嗰啲資訊你可能會相信啦。係 啊， 係啦，咁嗰啲點解會咁咧？就係就類似於嗰啲頭先阿 Alex 講嗰啲糖分啦。不過思想上嘅，就是、一見到嗰啲資訊，我就覺得信啦。呢個信念值得去相信啊咁樣。但係我哋係唔想，係冇證據支持。係啊，因為就類似係一啲糖分嘅比喻咯。就我哋正面會想要咯。 直覺上係信咯，但係你有冇真係揾過啲資料啊，或者係？evidence 啊，去 support 你嘅 idea 咧，係冇人做啲嘢噶嘛。IG 咁多 post， 見到一個哇啱啊，我啱我睇啊，係咁 repost 噶啦，跟住就咁，所以就假消息咪咁嚟噶咯。 係啦，所以我自己教書咧，我都有教 collective bias 啊，就好得意。而家好多心理學家位批判 CR 嘅學者都會係列咗好多隻 collective bias 啊，就係人類嘅認知系統咧，因為人類傾向用 system 諗嘢咧，就發現有好多唔同嘅。嘅 collective bias 係令到我哋有機會咧，係做出一啲唔理性或者唔好嘅思考。咁我揾曬啲模式出嚟，話俾我聽，我哋認知系統點解會搞到我哋會有嗰啲錯誤？係啦，即係好多咩anchoring effect 啊 ，primacy effect 好多唔同 effect 嘅，超級無力多。咁我哋今集可能專注講某一啲，有時都係解釋某一啲我哋會想即係解釋嘅現象咯，可能係。 會唔會可以講一兩個出嚟？我哋可能順便講下啲例子啦，然後分享一下俾大家睇。我哋其實平日有啲乜嘢係偏誤，然後我哋自己唔察覺嘅。因為好多時最得意嘅位就係我哋自己唔知啊。咦，原來我有呢啲咁樣嘅認知上面嘅盲點，我睇唔到 嘅 喎咁樣。 因為我成日最想提出嘅就係咧，我哋好多時候啲人會覺得，喂，見到同一個資訊啦，譬如同一新聞咁啦，喂，大家個分別嗰個判斷係好唔同啊。係 啊， 一樣喎，你見到嘅資訊一模一樣嘅，有啲人覺得喂呢一新聞好咩支持某一個陣營。嘅立場㗎啦，有人講唔係啊嘛，呢一段片段仲唔係支持另一個，即支持我嗰個陣營嘅立場咁，咁呢個就會好奇怪，明明即係有啲人就覺得仲唔係你嘅良知埋沒咗，咁明顯見到呢啲嘢，你都覺得仲係支持你嘅陣營嘅立場咁樣，甚至啱啱譬如嗰啲總統辯論咧又好得意，我見到啲支持唔同即係候選人嗰人咧，又覺得喂我嗰個支持嗰個咧表現得好好咁樣，對面嗰個又唔覺得喎。就覺得你一個好差喎、啊！ 最得意係明明大家睇同一段噶嘛，講啲係一模一樣噶嘛，跟住個個都話：，佢秒殺咗佢、啊。另一邊成話唔係啊，佢先秒殺咗佢、啊。但明明同一段噶嘛，點解可以即係得意個位就係明明一模一樣嘅嘢啊？點解可以睇到咁唔同嘅嘢呢？ 所以甚至可以話，大家係本住自己個良知啊！即係有啲人覺得係政見，或者話你冇良知咁樣。但係好多時候見到嘅唔係咁啊，係大家都覺得自己係有良知嘅，不過見到同一個 evidence 會有唔同嘅判斷，佢係支持自己嗰個嘅 judgement， 所以呢個會係一個咩嘅現象呢？其實 有，譬如話有兩樣嘢，我哋要知道。第一樣嘢就係、是、雖然係相對住同一個 piece of information， 但係你點樣去 interpret 你自己大腦做嘅？但係要記住一樣嘢就係每個人嘅大腦都唔同嘅。呢個大腦嘅 shaping 係嚟自於你由零歲開始家庭教養啦，讀咩學校啦，你經過啲咩經歷啦。而 shape 出嚟嘅，所以我哋每個人噔噔噔噔四個人嘅腦都唔同，所以我哋面對住相同嘅一幅畫、相同嘅一段新聞，可以有唔一樣嘅 interpretation。咁呢個係第一點，所以我哋見到同一個新聞，可能兩個陣營嘅人有完全不一樣嘅 judgement， 呢個唔出奇啦。第二點就係人類好搞笑嘅偏聽嘅嘛，我哋咁如果你以一個比較 psychology 嘅 term 叫 confirmation bias， 叫做叫咩咧？ 認知。 唔記得中文係咩喎？其實講，因為我哋好習 確認偏誤 係偏誤係嘛？ 確認偏誤， 因為全部都講英文嘅，你個睇我教親書都講英文。 Confirmation bias 其實係好 common sense 嘅啫，即係你淨係聽你自己想聽嘅嘢。 嗯， 係啦，你係某個陣營嘅，你就 follow 曬嗰啲陣營嘅嘢啦。 嗯， 你係某個陣營嘅，你即係第二個陣營咪 follow 曬其他陣營嘅嘢，大家都唔會話cross 咁樣去睇嘅。所以一見到對方嘅嘢嘅話，就即刻就 block 啦。因为它冲击到你的思想，冲击到你的思想有什么后果呢？要你用脑咯，用脑不喜欢嘛，我们我们只是喜欢摊在这里嘛，即是回到家就瞓在这里，因为为什么正咯， 所以没人看我们的节目介绍 太用脑了。 所以 confirmation bias， 什么叫 confirmation bias？ Confirm 你的 idea， 一 confirm 你原本既有的 belief， 你原本有个某些 belief 呢，你倾向会怎样？就是第一只是想看到那些呢，同 confirm 你嘅有 belief 嘅嗰啲資訊，所以見到啲 counter evidence 咧，你通常就會唔 attend 住佢啦，睇佢唔到啦， 拒絕啦， 係啦，拒絕啦。第二就係咧，就算你見到咯，咁有好多同一個資訊啦，你有唔同嘅詮釋噶嘛，唔同嘅 interpret 嘅可能嘅。咁咧 confirmation bias 第二個展現就係咧，你會將 interpret in the way that 咧係 confirm 你本身有 belief 嘅。所以你見到同一段新聞片段咧，同一段直播都好啦，你會有辦法咧詮釋到咧係同你原本既有嘅嗰個 belief 咧係吻合嘅，係 confirm 翻你既有 belief。所以你呢樣又係一個 bias 嘅，就係盡量你梗係冇 counter evidence 啦，因為一係你係睇唔到，睇到嘅你就將詮釋到咧，同你既有嘅 belief 咧係貫融嘅。 同埋當你係譬如話我哋講政治陣營咁樣，某一個陣營你啲朋友都係嗰啲嚟嘅，你隔離嗰啲踢走曬啦嘛，踢走曬都係嗰啲，咁你見到啲 Instagram 啊、Facebook 全部都係同一類嘅 information。咁咪係咁 reinforce 你個 belief 咯。哦，咁你咪哦黃嘅越黃咯，藍嘅就越藍噶啦。咁呢個叫做polarization 啦 ，group polarization 即係群體極化，就變咗兩個 extreme 出現咗。咁所以咪 split 得咁緊要。 即係所以我啱啱咧，嚴叔咪提咗，即係其實佢用量子嚟講啦。而我諗嚴叔嘅意思其實可能係想反對呢一句説話，因為之前好強調噶嘛，即係啲人就會覺得黃藍政見啫，但黑白呢啲大是大非係應該量子嚟嘅。而大家就會覺得對面嘅係冇良知，所以先會做呢啲咁樣嘅判斷。咁但我諗嚴叔或者啱啱阿佬帶出嚟嘅個位就未必其實係你冇良知，係反而係我哋嗰個認知結構大家可能好唔同啦，而我哋大家個大腦唔同啦，所以睇到嘅嘢唔同啦，就同啱啱講 confirmation bias 呢啲有關啦。 我估最想講就係咧，大家可能一開始當然個道德立場唔同啦，即係咩先為之啱啦。 可以傾啦， 可以傾啦，呢個當然係有唔同嘅立場啦。但問題係咁嘅，你唔係咁容易咧去俾多啲 counter evidence 對方。 嗯， 呢個唔 exactly 關佢有冇良知事，係大家都本住自己良知。嗱，唔係話咁樣，於是就冇所謂客觀對錯啦。有冇係哲學上再討論啦，道德上。但係呢個問題就係大家最初唔同睇法之後咧，我覺得咁係，我覺得 A 係啱，你覺得 B 係啱之後咧，你唔係咁容易有個理性討論。呢個係個哲學上好有趣嘅一個討論啊。哲學上面有一個 topic 叫做 disagreement， 即係點解我哋會 disagree 咧？大家係咁有啲頭先講嘅就係、是、哦，因為你冇良知。所以咧，我俾啲 counter evidence， 竟然視而不見咁啦，唔覺得係 counter evidence。但事實上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哋忽略咗我哋大腦嗰個認知結構，可能會有一啲 bias 嘅，譬如頭先 confirmation bias 啦。於是其實咧，你佢哋唔係冇良知嘅問題，係大家都本身只有良知做個 judgement， 唔好理邊個係啱邊個錯先算啦。但係起碼同一個 information 咧，你俾個 counter evidence 佢咧，佢其實唔覺得係 counter， 因為佢會 interpret 嗰個 evidence 咧係 confirm 翻佢既有嘅 belief 咯。咁只不過係呢個你要考慮就係我哋諗漏咗。人嗰個認知結構咧，會引致到呢個咁嘅理性討論咧，其實唔咁容易發生到同進行到。 我想講清楚少少就係其實咁，其實咩叫良知？呢、這個當然係一個哲學上面好大嘅討論問題啦。咩叫良知？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睇到我哋唔可以單單從我同你相信嘅，譬如話政見唔同，就話你係冇良知，或者其實好多人唔係話冇良知，即係人人良知都唔同。你點可以話我有良知，你冇良知？其實唔係人人良知唔同啊，而可能我同你所相信嘅某一啲嘢都係一樣，可能有當然唔會完全一樣啦。但係因為我哋嘅環境啦，或者朋輩影響啦，令到我哋接收嘅資訊唔同，令到我哋相信嘅政治立場唔同，繼而會令到我哋會有唔同嘅表現啦。譬如話投票啊，或者我哋去做一啲政治表態嘅時候會有所不同，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個 point 係在於佢俾到一個啟示我哋，就係我哋去講良知嘅時候，哲學上面通過良知嘅時候，同事實上面去講咩叫良知嘅時候，其實唔可以話咁簡單地去話啊，事實上面人人就係咁唔同啦，所以每個人都有唔同良知，或者每個人都係冇良知嘅，或者對面立場冇良知嘅，咁呢一點我覺得係都幾重要。 呢個位置我諗即係呢節可能就係完啦嚇，就係我哋有一啲即係頭先 Alex 提咗一個新嘅 point 咧，可以啱啱都講下，就係除咗嗰個 confirmation bias 之外咧，仲有所謂另外一個 factor 影響啊，就係你分咗唔同陣營啊，等一個 group polarization。咁時咧有唔同陣營，你覺得自己屬於某個 group 之後咧，呢、這個亦都會影響到我哋個判斷嘅喎。係啦，應該可能都要講下就係嗰個所謂 in group out group 嗰個 collective bias， 因為我哋會傾向覺得咧自己屬於嘅嗰個 group 咧係會比較好啲嘅， 最好嘅， 用嗰啲係啱嘅，一好容易呢個會影響到我哋咧，見到新嘅 evidence 點樣判斷。 嗯，我哋好多偏誤啦，但係時間就冇偏誤嘅，我哋今次時間夠，下次翻嚟。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繼續講下，仲有乜嘢其他類別嘅 bias 啊？咁仲有啲乜嘢咧？啱啱聽到其實都已經開始講咗啲啦。 另一個好出名嘅 bias 都可能同我哋理解社會上面嘅嗰啲政治運動、政治事件相關啦，就係、是、嗰個 in group out group 造成嘅 bias 咯。咁我真係都可以，都可以幫你介紹下。 咁都係嚟自於 confirmation 嘅啫。你 in group out group 即係你淨係接收到自己 consistent with 你 believe 嘅嘢啊嘛。咁即係你會堆埋一班人就係同你一樣顏色嘅。咁嗰就成為咗個 in group 啦。哇！咁你覺得自己係最正嘅，隔離嗰啲全部都係妖魔鬼怪嚟嘅。同平時你中學時候打班制籃球，你只覺得自己班咪最叻嘅，隔離班就渣噶嘛。即係你會為咗自己班歡呼，為咗自己嘅城市歡呼，為咗自己嘅族群組群歡呼。呢、這個就係 in group out group bias。咁慢慢加埋而家最重要係個資訊問題啦。我覺得會令到呢個 in group out group bias 再裂得再勁啲。你可以頭先睇㗎，就係你所有嘅online 嘅 friend 咧，其實同你全部一樣嘅意識形態嘅。咁你接收到嘅資訊咧，全部都係 consistent with 你嘅 belief 嘅。咁咪會令到呢個咁樣嘅 belief 越嚟越 extreme 咯，因為係咁 reinforce 啊嘛。咁呢個係再被我哋而家資訊流通得咁快咧，再加劇咗嘅。所以你講緊廿年前同而家即係完全唔一樣㗎啦！而家啲 Instagram 嗰啲太犀利啦，嗰啲。 我補多一點就係、是、呢、這個其實當然就係、是、因為而家資訊發達，加上之前所講嘅效果，亦都同時係因為好多社交媒體喺商業操作上佢必須要咁樣做。譬如話舉個例子 ，Facebook 咁樣啦，佢點樣去留住你去睇佢嘅資訊，或者喺個平台更耐咧，你諗下，如果佢不停俾一啲你唔滿意，或者佢會計算到你係唔中意睇嘅一啲資訊你嘅話咧，其實你好快就會刪咗佢，你唔會睇嘅。咁但係如果佢要點樣留住你啊，就係俾一啲你其實佢有個大 big data 計算咧，就係、是、同你個立場政治立場相近嘅，就不停俾你睇，你會覺得啊好舒服喎、就好似用 system one two 解就係、是、我唔需要用好多 energy 去消化。如果我哋比喻咁樣講，消化呢啲資訊就係咁啊， 因為而家我哋俾大嗰啲科技巨頭嗰啲 algorithm 咧控制咗，所以我哋接收資訊好 passive 嘅。如果你要反其道而行咧，你就要好 active 咁樣去 search for information，但係你就要用好多腦同埋時間。 我諗我哋人係咁噶啦，即係唔啱聽嘅，你中唔中意聽啊？唔中意啊嘛，即係我哋總係會聽一啲自己中意聽嘅嘢。而且我諗我哋中學已經係咁啦，即係就算鬥壞啊，都要話我哋嗰一群人先壞啲嘅。我同阿某某就最壞嘅，係啦。咁其他你哋就唔夠壞。 我都識過你，你真係識佢㗎？ 唔識我識呢個梗。 哦，我以為你真係識啊？邊個？ 咩梗啊？咁所以即係我諗我哋會有呢，特別係即係加埋現金科技。我哋之前都提過一個 term， 即其實大家耳熟能詳啊，回音壁。即係大家成日都講啊，今時今日。就係、是、我哋睇親嗰啲都係睇翻同我哋政治立場一樣啦，我哋嘅宗教觀念啦，可能我哋自己嘅價值觀啦，都係差唔多嘅嘢嘅。即係你好簡單啫嘛，你就係中意睇你先會 follow， 會 subscribe 噶嘛。咁你咪睇嚟睇去都係嗰啲咯，你唔會 follow 啲你唔中意睇嘅嘢噶嘛。 尤其是頭先阿 Low 講個 in group out group bias 咧，其實呢個 bias 有幾強咧？好有幾個因素影響嘅，譬如舉個例，你個 group identity 有幾強啦？你當咗幾 close 個 system， 係啊， 呢都會影響到 in group out group bias 有幾強啊，即係令到你判斷嘅時候咧，會唔會更加容易傾向覺得係我哋 group 嘅嗰啲 belief 啊，嗰啲講法就係啱噶啦，對面 group 嘅就自然就係錯啦。你有幾強會受到升級因素影響？而頭先大家講嗰啲因素咧，全部都會咧係加強到你嗰個 group identity 啦，令到你嗰個 group 更加 close 啦，更加同質啦，呢啲全部都係對於咧 b 擺脱嗰個 in group out group 嗰、那個，你做 judgement 嗰個 bias 係不利嘅。 尤其是社交媒體，其實佢用千方百計去將你留住噶嘛，因為佢留住佢先至，譬如話透過廣告又點樣都好，賺取更加多嘅利潤。咁所以其實係好似嚴叔講，佢加劇咗呢個咁樣嘅效果。 同埋最大問題，如果當資訊一旦牽涉到情緒嘅話，你個人就更加唔理性嘅。你知我哋近呢一年見到嘅新聞都好好悲慘啊，好 emotional 噶嘛。咁所以無論你邊邊陣營嘅話，都好強烈嘅情緒嘅。一旦 attach 到落情緒嘅話咧，你個 system one 咧就砰砰聲係咁 dominant 曬啦。 咁點算咧？但係 係咯，點搞咧？ 即係而家即係咁多 bias， 我哋又咁，我哋面對 bias， 我哋又唔想啦，即係盡量想諗嘢理性啲啦，或者去做一啲好嘅 judgement 啦。咁豆腐計我哋冇辦法唔用啦。佢有呢啲偏唔嘅 tendency， 我哋可以點樣做咧？ 你要用計咯，即係你要一定要。唔可以懶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簡單啲啦，我哋唔好分析咁多嘢啦。第二樣嘢你要咩都睇咯，即係你即使話我憎嗰、那個，好憎嗰樣嘢，好憎嗰個陣營講啲嘢，你都要睇下啦。 睇佢港台都睇多啲啦。 即使你唔中意， 即使你好憎我哋，記得開台睇翻一台。 你要睇下咯，即係你點都你要首先自己個 mental block soft 咗佢先，你唔好咁 stubborn 先咯。即係 stubborn 意思即係話你唔接受。第二樣嘢啦， 你呢方面應該好勁嘅喎，即係你我知道嚴叔有睇開各方面嘅資訊， 我好辛苦嘅其實，特登因為咧你 Facebook 唔派俾我噶嘛，我特登撳入去撳咗呢啲 group 咧，令到可以刻意睇嗰啲嘅，即係報紙咧，我細細個睇報紙咧，喺大學嘅時候，我日日除咗睇自己睇開嗰啲之外咧，刻意將去睇啲同我立場極度相反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我自己的習慣咯， 咁其實你係訓練思維好好嘅呢個習慣，你 at least 唔會淨係識一邊啊嘛， 即係唔會偏聽啦。 其實呢個我估我有個即係我之前睇過你一啲研究文章咁樣講，就係、是、有啲人會話喂教 cognitive bias 俾啲學生咧，其實最終唔能夠令到佢哋就可以 debias 到嘅，因為佢哋知道有啲 bias 咧，跟住佢哋覺得哦好啦，我好小心啦，我冇再有嗰啲 bias 咁樣，其實唔得嘅，因為你都係用緊嗰個腦咧，有個認知系統，都你以為自己 debias 咗咧，你以為自己 debias 咗呢個都係個 bias 嚟。即係會有呢個 tendency， 咁跟住佢 阿嚴叔一定好襟俾人鬧喎，咁兩邊都睇，即係佢係好 open minded 嘅。 咁所以 佢中意呢啲 嘅，係啊，所以我俾人鬧冇辦法㗎，但係我覺得佢個 advice 幾好啊，我睇咗嗰篇文章嘅推介就係、是你唔好相信自己，以為你知道啲 bias 就可以唔 bias 數，你要盡量做啲咩咧？就係將自己避免嗰啲引致你會有 bias 嘅嗰啲 environmental factor， 即係你會知㗎嘛，其實係，不如你譬如舉個例。你知道某啲情況下，譬如 emotional 嗰啲咧，就引致你會有啲 misjudgment 嘅可能係，你盡量避免有機會跌入去嗰啲、令到你會有 misjudgment 嘅 environment 度，係啦。咁呢個反而係好啲，你唔好相信自己啦，我唔會俾佢影響到咁樣。咁呢個未必係咁容易做得好嘅咯。 所以即係個結論就係唔好咁信自己。 係啊，其實係啊，就係話 唔好睇到自己咁大。 用啲制度係啦，去用一啲環境嘅 factor 去限制自己，等自己冇咁容易會 trigger 到嗰啲 bias。啱 啊啱啊。 即係份最你個問題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太有自信。我哋就唔好咁有自信。 唔怪之有啲似光華噶啦， 相信下個環境，環境都好影響。即係我諗呢度就慢慢去轉移落去講啦。啱啱我哋其中一個想帶出嚟嘅就係、是，咦？我其實會唔會環境都好影響個人做判斷？因為我哋以往啊，即係覺得自己做某啲行為啦，或者某啲判斷係我做噶嘛，咁即係我自己影，即係我自己影響自己嘅啫，冇其他嘢影響到我嘅。咁但係即係我諗心理學就會同我哋講，喂，其實即係你唔好咁信自己啦。其實個環境影響我哋好多。咁我諗我哋可以帶出一啲實驗啦、可能可以。 尤其是呢個問題個切入點係在於咧，喺世界唔同地方啦，即係唔係講緊我哋熟悉嘅社會，即係呢個係好世界唔同地方都會 well documented 嘅啫。就係譬如軍人或者警隊、制服團體，好多時候都會有濫權嘅情況嘅，即係好多地方有呢啲咁嘅記錄嘅。咁好多時候有啲心理學家做研究啦，喂，點解？嗰啲人會做某一啲濫權嘅行為咧，咁樣甚至虐待嗰啲囚犯啦嘅行為啦，咁樣咁就揾到好多好有趣嘅資訊出嚟，有好多唔同嘅理論實驗結果，亦都可以或者阿 Low 可以幫你介紹一下。 Stanley Milgram 先咯。 好啊，好啊，好啊。 Stanley Milgram 大家知啦，一個電擊實驗啦。而家講真嗰句，而家就唔做到呢啲咁 juicy 嘅實驗噶啦。而家心理學嗰啲實驗咧，好 control 得好緊要嘅 ethics approval。咁佢其實點解會有呢個咁嘅實驗呢？主要係想研究點樣立，因為佢做個實驗嘅時候1960几年嘅，二次世界大戰過咗10多年，佢個主要目的係想睇，點解嗰陣時納粹嗰啲人咧對佢推心置腹，明明佢咁殘暴，都有咁多支持者。咁佢就做一個電擊實驗，簡單嚟講即係揾咗一班志願者去參加一個實驗。咁、那個志願者入面咧，入面有個人穿白袍嘅。 八婆即係好似好專業啊咁樣嗰啲啦。 咁因為阿姨廣告都揾啲外國人先著八婆嚟， 但其實佢唔係阿姨嚟， 佢唔係一樣 唔關事嘅。 著八婆咁佢所謂一個 teacher 其實係 confederate 呢個妹嚟嘅，即係嗰啲佢自己啲僆嚟。咁樣就佢呃嗰啲實驗者就話：，而家我想做一個係關於 learning experiment。咁嚟緊咧，你要 train 一個 learner， 呢個 learner 佢睇唔到嘅喺個部機器後面嘅。咁你就問佢啲問題啦。如果佢啱嘅話，就獎勵佢啦；佢錯嘅話，就電佢。我而家部電擊機喺度，越錯得多就 increase 個電擊，去到400伏特咁樣先算。400伏特，你知唔知？但係嗰陣時就佢哋唔知咩叫400伏特，咁照佢啦。咁當然啦，嗰、那個 learner 喺背後就肯定會點啊？狂答錯啦，因為唔係真係有電㗎嘛，佢係假㗎嘛，妹嚟㗎嘛。咁佢狂答錯嘅時候呢，咁呢個 participant 呢啲咁樣嘅志願者就 keep 住 increase 個電擊嘅。咁慢慢加嘅時候，入面嗰度有又交氣㗎喎，即係越嗌越淒涼㗎嘛。咁佢就開始良心有啲過意唔去，問後面嗰個做住八婆嘅人呢，喂，其實我咪應該繼續落去，入面嗰個好慘喎。跟住後面嗰個人就話唔得，你要繼續咯，因為你應承咗我㗎，因為你要遵守呢個咁樣嘅實驗嘅 instruction 嘅。咁其實有去到好高成熟，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 65% 嘅 participant 呢，喺最 classic experiment 入面呢，係去到最高伏特嘅。即係所以佢呢個實驗就嗰、那個 influential 在於佢用實驗去demonstrate 咗真係人類一種服從權威嘅tendency， 系啦，因為我諗幾震驚嘅就係、是、我，即係如果你問我一開始，如果我唔知道個結果啊，可能我會直覺話我知道就係、是，喂，梗係唔會啦，咁點會咁恐怖啊？即係我哋，即係我哋仲會成日都咁噶嘛，即係成日唔相信一啲權威嘅壓力，跟住就會覺得我喺嗰個情況，我一定唔會咁做咁樣，即係我去買一啲迎新營，我一定會，我一定反台啦， 係啊， 即係成日都相信噶嘛， 但去到你又 係啦， 哎呀，唔知點算，哎好似唔做，好似好。好難睇咁樣就做啦， 即係好似佢玩嘅時候真係咁樣， 就真係會做啦。所以即係我諗呢個係幾震驚啊！因為我哋覺得我哋人人都有良知，我哋唔會做呢啲嘢，邊有可能教到個伏特最高啫？但係點知原來喺啲權威嘅壓迫底下，你哇你真係會電嘅喎。咁呢、這個呢、這個係幾違反我哋一般嘅， 甚至我講清楚唔係權威嘅壓迫啊！我講清楚，即係佢冇壓迫你 啦， 佢即係因為佢係權威，你就會好自然咧。人係有個得意嘅 tendency， 呢個就係心理學白話咗俾佢聽嘢咯。佢有權威，你就會覺得要跟從。 係啊， 你好自然就會跟從，呢個係人個自然嘅 tendency。係 啊， 係啊，咁呢個就會，但係會引致一啲好嚴重嘅後果啊！就可能會有一啲團體咧，見到如果係有啲比較權威嘅人講嘢咧，你好容易就會跟隨。 尤其嗰啲比較 hierarchy 比較重啲嘅咯，即係有好強勁嘅上級與下級服從關係嘅團體咧，就會比較容易啲有呢啲狀況。 咁於是就可能產生咗某啲我哋即係成個團體角度嚟講，就團體嘅惡啊，就你自己個人嚟講唔會做啊。但係嗰啲團體即係加上佢封閉啦，你可能冇咁多外面資訊或者冇咁多思考嘅時候咧，就更加容易會產生到一啲我哋會覺得 turn out 係好有問題嘅行為模式出嚟。咁呢個所以就見到唔係一個個人嘅判斷問題，而係成個制度使得有權威啦、有上級下級啦，引致你最終咧係會做到一啲可能似乎係邪惡嘅一啲結果出嚟咯。 所以我諗我哋今次即係提醒咗大家，其實呢個世界唔係隻狗先會咁樣，即係我哋成日覺得狗呢就好服從，但其實唔係嘅，人都會好講服從呢樣嘢。咁我諗我哋下一節返嚟就同大家講多啲關於服從呢樣嘢點樣令到我哋可能做一啲好恐怖嘅事。最後一節之後有計傾，咁我哋繼續講下人做決定嘅時候點樣受到外界嘅影響，可能特別係一啲權威啦，或者一啲群體。咁我哋今節就應該有一個圖俾大家睇下，講一個幾得意嘅例子啊。 係啦，咁頭先上一節就講緊服從權威嘅問題啦。咁除咗權威以外咧，呢一節我哋就想講咧，就係人做另一個叫做從眾嘅一個傾向啦。就係當你身處個群體裏面咧，你個群體當一齊某啲判斷嘅時候咧，你好容易會跟隨。不外乎一後來可能係跟咗佢嘅判斷啦，甚至你最後喺真係判斷嘅層面咧，你都覺得，咦，似乎佢嘅判斷會啱嘅，即係寫啲好明顯錯嘅判斷。咁或者亦都阿 Low 幫我哋解下呢個咁出名嘅實驗。 呢個係 Solomon Ash 嘅conformity 嘅實驗，大約喺1950年代做嘅實驗，好簡單啫，嗌咗一班人去判斷，喂，睇下左邊嗰幅，睇下左邊嗰個 巴先，跟住嗌你從一二三揀翻從左邊嗰個一模一樣嘅巴出嚟，大家睇就知第幾啊！唔好扮啦，快啲！ 真系唔知噶。 第二啦，系嘛？呢、這个唔需要任何嘅怀疑啦，系咪？但系咧，当年嘅实验就系嗌咗一个 participant 去个 group 度啦，咁入边有六七个都系啲妹嚟嘅，即系啲researcher 嘅手下，咁个个咧都话可能系一咁样，个个都话一就系个 final answer 啦。跟住嗰个真嗰个 participant 咧就心谂唔系啊嘛，点会系一啊？跟住谂下都系，唉，都系唔好啦，拣一啦咁样。几多 percent？ 37% 最尾好似唔系好多系咪？但系37% 已经足够多，因为呢一个系完全唔需要任何 judgement 嘅实验嚟噶嘛，都有37% 嘅人系跟从咗个peer 嘅压力。去做一个错误嘅决定。 我记得我以前读即系大学里面读 psychology 啦，我都有嘅时候，第一次上堂睇咧，嗰时读 social psychology 啦，系好震撼嘅。即系佢俾啲片去睇咧，影住啲实验直接做喎，即系影住直播咁啦，即系咪直播喺录嘅其实，即系录播啦。哇，好震撼嘅录影带，因为你见到咧系即系我哋可能今日画得唔够清楚，再明显嘅，即系好明显咧，系一条线一样长，其他啲系好长好短，完全唔似 嘅。系啊， 你冇可能正常有正常视力嘅人一睇就知嘅。但咧，當你身邊，譬如諗，你有想象啦，頭六個都係妹嚟嘅，嚇、嗱，二號線係一樣長啦，個個都係一號，到你時候咧，個人諗一諗，跟住就話，一號，但係因為完全短好多喎，一半得一半長度嘅啫，個人都會話一號，係好震撼嘅，係啦，咁你就會見到就係嗰個頻部嗰個 group 嘅壓力咧，係會令到你會 conform to 嗰個 group 嘅嗰個 norm 啊，所謂佢個個解嘅時候咧，你就會揀一。咁呢句都反映咗我哋好多人類喺其他譬如判斷啦，或者其他社交行為嘅時候咧，會有嘅問題啊，就係好多時候嘅判斷咧，有機會俾呢個咁嘅 group pressure 咧影響咗。 係因為其實本來進化上嚟講係有用嘅，佢係做一個 cooperation 好重要嘅。譬如我哋以前打長毛仗噶嘛，咁要 teamwork 噶嘛，你唔能夠太過 stand out 噶嘛，你自己獨立獨行嘅話，你唔能夠圍捕長毛仗，所以我哋咪進化出一種我要 fit。in 嗰個 group 入面嘅一種模式出嚟，咁呢啲仲殘留喺我哋嘅 DNA 入面啦。咁有啲情況就出事啦，就好似呢啲咁咯。 嗯，即係所以家庭觀眾，如果你都跟咗咧，你唔需要擔心你唔係弱智，只不過係我哋人類有呢個傾向啫。 係啊，係啊，冇錯。 咁唔知我成日有一個問題想問嘅啲同學，以前上堂嘅時候啲同學會問，咁其實會唔會嗰個人其實個判斷都係覺得哦，都係二嗰條一樣長，不過見到個個講一咧，就喺行為上面跟啫，未必個判斷上面都接受埋咧。是真係二同佢一樣長嘅，或者一同佢一樣長嘅。咁其實一般嚟講，心理學家會點樣理解？ 你可以咁樣去 argue 佢量度嘅時候，這個有少少可以有啲討論空間啦。但係心理學家就淨係會 measure 呢個 outcome， 用呢個 outcome 說故事。但係當然會有可能咁樣啊，會唔會係佢嘅 judgement 冇問題？但係其實佢個 final decision 真係有問題啦。雖然佢嘅 judgement 有冇問題，但佢都唔相信自己。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係啦。 不過，估無論係邊一隻都好咧，似乎都好反映到。譬如舉個例，一日講翻嚟，譬如社會運動咁先算啦。裏邊呢句都會產生好多現象啦。咁聽到可能會有好多好大嘅後果噶。就係譬如舉個例，你見得身邊嘅人咧，會有某啲判斷嘅時候咧，你好容易都會跟咗啊。即係無論係行為上跟啦，定個判斷上，真係俾你影響到跟咗。咁呢個時候咧，其實影響到我哋嗰個 judgement 嘅。即係你想做一個你以為你做理性判斷嘅時候咧，係，我自己獨立地咧。睇過啲證據嚇，自己做一個判斷嘅，咁其實你可能會遺漏咗、忽視咗咧。其實好多時候你身邊所處嘅嗰個群體嘅其他人嘅判斷同埋講嘅説話咧，係影響到你自己判斷，而你自己唔自知，以為自己好獨立，其實未必做到啊。 同埋尤其而家你 Instagram 日日睇住你啲朋友喺度 post 某一種信息，咁你要 follow 佢哋咯。如果唔係你冇朋友喎，冇話題喎，所以你就會去好。subtly 咁樣去 follow 咗佢哋嘅一啲行動啊， 我諗我哋身邊即係自己都有呢啲經驗啊，即係我哋見到例如好多時我哋見到一啲是是非非，然後要做判斷嘅時候，即係有時你自己嘅立場同其他人唔同，即使嗰可能係你陣營嘅人，但你都會唔同噶嘛。但你見到一萬個人都咁講喎，你都會喺度諗，喂，係咪我有問題咧？即係咪我有問題？我蠢啲，或者我奇怪，我先咁諗咧？即係佢哋先啱嘅。跟住呢一下你就會。人哋問你喂你點睇啊？你有時你都會驚啊！喂，我講啲唔合群嘅嘢， 喂，你會點睇我噶？你會唔會覺得我唔係自己有啊？特別係依家可能更加風頭火勢啦。咁我哋就會更加後諗，喂，咁我就會講咗啊，我都係咁睇噶咁樣。咁但係即所以，其實我哋啱啱一直講一直講，都好證明到咧，就係、是、我哋其實自己嗰、那個即係我哋成日可能我哋可能某一啲讀哲學嘅人啦，會覺得理性好勁啦，好犀利啦，我哋自己可以好足，可以好特立獨行咁樣自己做判斷。但我哋唔會覺得咧，就係外在嘅環境，可能群體啦、權威啦，其實影響到我。但其實唔係，我哋而家睇翻就係知道，喂，其實我哋人可能真係有呢啲傾向，我哋真係會受到外界影響嘅。所以即係所以啱啱唔係講笑嘅，即係你唔好對自己咁有自信，呢個係講真嘅。 嗯嗯，咁係 sorry。其實我想補充翻一點就係、是、因為在於我嚟講咧，我其實幾唔滿意或者唔好中意人哋將對方立場嘅人就描繪到純粹係因為有利益先至會做佢哋唔認同嘅行為嘅。而其實，但係我哋其實有咁嘅傾向嘅，因為似乎點解我哋會話對方係因為利益先做，就係因為我哋覺得佢咁樣做肯定係唔理性，肯定係所謂冇良知啦， 冇辦法解釋。 咁點解釋呢？就因為佢哋收咗錢咯，唔係收咗錢點會咁樣做嘅啫？因為如果佢同我同樣都係咁聰明，或者同樣都係接收咁多資訊，冇理由咁樣做嘛。所以其實社會上邊好容易，我幾唔滿意嘅一啲標籤啦，或者一啲tag 啦，即係譬如話可能比較親中就話你五毛係咩意思嘅？就係、是、你最初話你收咗五毫子錢就留一個言啦，係啦。跟住其實即係話你做嘅行為都只不過係因為錢啫。咁跟住然之後，可能對方嘅陣營就會話翻你啊，你呢啲受外國勢力影響，收咗錢嘅，唔知乜乜乜派錢嘅，即係高空唔知乜又影到你喺度收錢咁樣啦。 尤其是如果有外國人出沒咧，嗰啲示威活動， 即係拗下個肚皮就話係嗰啲暗 CIA 暗號咁樣。咁其實呢個係好危險嘅。一方面就係其實我哋會將一啲同自己有唔同傾向嘅人排除於外啦，亦都我哋將成個問題簡化到純粹係錢咯，就唔係其實我哋本身溝通上面嘅問題諸如此類。 尤其是經過今集嘅討論咧，即係我哋想帶出個信息咯，我估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可能其實大家咧都係即係唔同陣營嘅人啦，都係盡量用緊自己最好嘅方式去做判斷，即係未必佢做某個行為或者某個判斷咧，未必因為利益嘅。可能只不過我哋如果經過今集之後發現咗，佢可能因為我哋認知系統嘅某啲特性咧，使得我哋唔同人就算接收一樣資訊咧，都會有唔同嘅判斷。可能係個因為你唔同嘅 group 啦，可能有 conformity 啦，有可能有 confirmation bias 等等。咁於是我哋好多時候就俾我有個呢、這個有個牽涉就係、是，喂，其實聽到你唔好咁容易就話人哋考慮利益，我哋可以諗下點樣可以促進啲嘅好啲嘅理性討論同理性交流。呢、這個可能係對我哋嗰個社會嚟講一個好啲嘅一個發展模式。呢、这個亦都另一個特點就係在於咧，我哋亦都可以講就係哲學上啦。我哋成日有另一個討論就係、是、咩？有時會有啲人做一啲惡嘅行為啦，所謂嚇。咁哲學裏面好多時候都會講話，會唔會係譬如舉個例，受到慾望影響，所以 override 咗我哋理性咧咁樣。舉個例啊，又或者一個人嘅理性唔夠準確咁樣啦，得唔到正確嘅判斷，咁所以你可能做咗啲錯嘅行為或者惡事咁樣。咁但呢啲諗法仲係太過喺頭先嘅討論下邊啦，就太過個體。你以為自己個人呢、你理性可以贏到位，你理性做一判斷係會得嘅咁樣。你從一個個人嘅內部去睇呢，點解佢會做一個錯嘅行為或者所謂壞事？但我哋可能聽到發現咗就係做另外一啲原因嘅，譬如我哋屬於咩群體啦，有冇一個有冇一個 authority 俾一個命令我哋啦？呢啲其實人類都好傾向受到嘅影響嚟嘅。而於是可能會做到某啲聽到其實錯嘅行為。咁但係呢啲係我哋自己讀哲學讀得多，或者用哲學角度去睇呢，可能會 miss 咗。你以為自己內部可以充分地說明到點解有惡嘅產生，但惡嘅產生可能有其他嘅問題喺度嘅，譬如舉個例子，就係因為人嘅某啲 tendency 咯。 我覺得有一個唔好嘅地方就是人類成日以為自己係萬物之王嘅，但其實人係一種動物嚟嘅，所以其實我哋仲有保留咗好多動物嘅 nature 喺度，譬如話我哋唔中意用能量啦，我哋中意譬如話頭先所講嘅解釋嘅時候用一個最簡單嘅解釋。話你點解要參加某一啲嘢？因為嗰樣嘢最簡單嘅嗰樣嘢，錢定點樣？呢、這個都係因為唔中意用腦嘅唔中意用能量嘅一個 tendency。所以我諗都要去理解到自己人類動物嘅本性啦，唔好覺得自己太過犀利啦。我覺得， 同埋我諗有一個都幾緊要就係、是，即係好似嚴叔咁講，我哋好多時淨係睇到個體自己內部會唔會因為有某啲條件驅使去做某啲嘢。但我哋忽略咗，其實我哋都係群體生物，即 我哋周圍嘅人唔係淨係報警彈嚟嘅，唔係喺我身邊喐嚟喐去咁簡單，即係呢個群體其實會影響到我哋。所以咧，我諗即係呢個幾得意嘅位置就係可能我哋可以重新反省翻咩惡，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覺得嗰個人做呢件事就佢負責啦，佢做衰啊嘛。咁但係如果我哋重新諗翻，咦？如果可能咧，其實點解佢做咗呢件事咧？跟住同佢成個環境有關。咁嘅話，可能我哋會唔會重新諗翻，係咪個責任淨係喺佢度咧？即係我成日都咁諗嘅，就係我哋成日都會覺得某一啲咩小粉紅啊，或者嗰啲咩人一黃老變殘咁樣，即係我哋總係會覺得嗰啲係一啲妖魔，即係然後覺得佢哋好無路。但我成日都係咁諗就係，其實俾你喺佢個處境，你可唔可以突破到佢嗰個環境咧？你有冇可能好理性，可以做到一啲判斷？即係我其實成日都會覺得好難嘅。如果你問我，坦白講，即係我身處喺某啲國家嘅話咧，我相信我同嗰啲人可能冇乜分別。我接收嚟都係嗰啲接收嚟接收去都係嗰啲信息，周圍都係一個咁樣嘅群體，甚至有一啲所謂嘅權威啦，會俾一啲指示我哋啦。即係你喺重重嘅壓迫底下，你有冇可能突破到咧？咁 所以我估呢度有個好得意嘅理論後果或現實後果嘅。就是我哋如果想，譬如舉例啊，所以我哋譬如頭先講過啦，我哋少啲受到 bias 影響，又或者多啲即係少啲作惡發生咧，唔好淨係諗到個人，我哋要做一個好嘅制度設計，令到譬如舉個例，唔好咁多唔合理嘅 authority 啦，少多啲唔同 group 嘅交流啦，那個系統嘅設計上面，令到咧去避免有 bias， 令到可以避免咧會產生一啲從眾啊等等嘅後果，仲有啲唔好嘅嘢發生咯，係制度設計重要嘅。 希望我哋今集快思慢想就可以提醒到大家，其实思想思考真係好紧要，大家要思考多啲。Thank you.